欢迎致电摩尔龙。 我在南京要贷款， 我在深圳要贷款， 我在北京要贷款， 我在武汉要贷款， 我在成都要贷款。 摩尔龙贷款服务行业的引领者，已在全国五大区域落地，为个人和小微企业打造一站式对接直牌正规金融机构的贷款服务平台，提供高效、快捷、低成本的金融服务。 相信改变未来，贷款代办服务热线5688-49。 贷款需谨慎。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继续快乐。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本栏目由化为鲜胶囊特约播出。次富牌化为鲜胶囊是以蝙蝠蛾被毛孢菌丝提粉、人参提取物、黄芪提取物、葛根提取物、丹参提取物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具有提高缺氧耐受力的保健功能，本品不能替代药品，不适宜人群为少年儿童。致电8886441788864417。德育堂牌黄金茶色素胶囊是以黄金、荞麦、桑葚、茶色素、吡啶甲酸铬、胡精、硬脂酸镁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经动物功能和人体事实试验证明，具有辅助降血糖、辅助降血脂的保健功能。本品不能替代药品，不适宜人群为少年儿童、妊娠及哺乳期妇女。致电88864417。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 听众朋友，请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佟麟传》。 定太岁张方走到哪块哪里就充满了笑声，这是个活宝，多日不见呢，真觉着想他。张方磕完头站起身来，大伙儿到屋里头分宾主落座。张方一眼看着于德福和于秀娘了，我这是啊，这就是金头老寿星于老剑客于德福，这是他的女儿齐剑坤元子于秀娘。 爹，听说过，听说过，听说过。 我跟我爹临来之时啊，也到了一趟北京，到雍亲王府给王爷问安，王爷一五一十全给我们爷俩讲了，所以我非常清楚，知道你们爷俩先行一步来了。哎，哎，怎么说呢？我先算算这辈儿啊，啊，对了对了，嘿嘿嘿，算好了算好了。我这么一说，金头老寿星是我爷爷了，我给爷爷磕头了，免礼免礼。哎呀，于德福一看这孩子嬉皮笑脸的，挺好，孩子长糟践了，这脑壳怎么这模样？那脑袋还带个尖儿，尖儿上还有个沟，沟里还长撮毛，大饼子脸，斗鸡眉，小母猪眼儿，小耙鼻子，鲶鱼嘴。哎呀，挺好，孩子长糟践了。这是张子美的儿子吗？风流侠张子美长得多潇洒多漂亮，怎么能有这么个丑儿子呢？别看丑，嘴怪甜的啊。老剑客站起身来，免礼免礼免礼。 那么这位佟海川是我师叔，那这就是我婶儿了。婶娘在上，我给婶儿磕头了。 这句话一说出来，于秀娘哎呦一声，有地缝都想钻进去。人家没结婚大姑娘有叫婶儿的， 风流侠张子美在后头狠狠踢了他一脚，扣上了，满嘴喷粪。 哎，我爹，这您就不对了，这不是我编吧造谣，这是王爷亲口讲的，对不对？在临来之时路过永庆王府，王爷说了这段婚事。那么既然已经都定了亲了，这是我未来的婶娘，我事先打个招呼叫声好听的，这又犯什么错了呢？大伙儿这才明白，问张芳怎么回事，张芳把经过讲述了一遍，大家这才明白怎么回事。怪不得于秀娘听说佟林出了事儿了掉眼泪，这有一层特殊的关系。张子美本来三月三量标会之后带着张芳回家了，多日不回家不得安顿安顿吗？到家里头，张芳这小子好动不好静，在家住了两天半待不住了，想佟林。另外一合计，我回了一趟，我呀先别急于回北京，我先看看我老师去，给我老师磕仨头，给老师送点点心什么的，然后我再回来。他赶奔普陀山去见81门总门长老剑客欧阳修，给买的四彩礼物。书说简短，一见着欧阳修了，把礼物往上一献，啪地一磕头。欧阳修十分高兴啊，一看闭门说的老徒弟来看自己来了，让他站起来，问张芳自从下山之后都干了哪些事儿。何时张芳把脑瓜一拨了，吹开牛了，师父，嘿，我得亏跟你学了绝艺在身呢，我背着透甲锥，带着白布囊，闯荡江湖，一出世大闹帽山铁扇寺，会斗紫面伽蓝佛祭词，掌打铁面伽蓝佛祭圆。哎呀，我会那高人多了啊！大闹圣人台，威震英雄会。三月三亮标会的时候，我也献了绝能，人们没有不夸赞你徒弟的，我也算给老师你脸上增了光了。说着说着一看欧阳修把脸沉起来了，张芳不敢往下白活了，他问他心说老师挑了理了吧。欧阳说你这个小子怎么说话就离谱呢，怎么我听说露脸这些事儿都是佟林，他不是你啊啊，他是他，您听明白，我跟我佟师叔他不在一起吗，我给他帮忙，我佟师叔露脸不就等于我露脸了吗？当然混账的东西，我看你这嘴越来越贫了，跟老师说话都不说真的，跟我说实话，究竟咱俩的创大的如何？哎，还凑合事儿吗？您别忘了这句话，鸟随鸾凤飞腾远，人伴贤良品格高啊，我跟着佟林，你想我能错得了吗？是这么这么这怎么回事。第二回他说实话了，欧阳修点点头，这倒差不多少。张芳啊，你这孩子聪明伶俐，要说你这个聪明劲儿，我相信很多人比不上你，但是你没有真才实能啊，你能那都是假的，都在浮头上飘着，因此师父十分关心，本想把你留在普陀山好好再传授传授你武艺，看这样子你这小子也学滑了，很难收心在这练功夫，算了，顺应潮流，任其自然，你自己看着办吧。哎，多谢老师的指教。 在山上他住了几天，后来他要走了，临走的时候他问欧阳修老师啊，您老人家还有什么训示没有？弟子我要走了。孩儿啊，在你没来之前，我这儿来俩客人，这俩客人大概你也听说过，一个叫塞南极的昆仑子孙志孙茂昌，还有一位叫王殷王怀亮，两位老剑客。哎呀，这俩人我可啊，三月三量标会的时候，他们还登台献艺来的，我见过这俩人。对，知道这俩人是哪儿的吗？不太清楚，剑山蓬莱岛的。量标会散了之后，他们没回剑山，直接到我这儿来了，跟我谈了三天三夜，把剑山的情况详详细细都跟我说了。孩儿，我估摸着剑山如此猖獗，应王富昌插旗造反，朝廷绝不能熟视无睹，迟早有一天要派钦差大臣查办剑山，免不了一场凶杀恶战，佟林肯定得去。你跟佟林常在一起，如果你见着佟林之后，千万向他提个醒，这剑山是龙潭虎穴，千万不要轻视了。英王富昌在剑山经营多年，成立招贤楼招贤馆，手下管成了名的剑侠也有三五百人呢、从中最厉害的张明志赵明真两个出家的老道，还有一个最残忍的泥小鬼陆恒，另外还有个石头僧练就绝艺60年，一身横料啊。英王手下还有24名战殿将军，云台三大剑客，高人辈出，武艺惊人啊。如果你跟海川到了剑山，可千万留神啊，一步走错，粉身碎骨，也可能去了就回不来。这事儿你牢记在心，见着海川随时随地给他提醒，他不要以为他现在的能耐挺大，更不要以为他名气很高就瞧不起旁人。你记住了吗？ 记住了，记住了。其实我佟师叔那人可谦虚呢，向来不敢骄傲，就这些事儿您就不提，他心里也有数。 那就好，那我就放心了。这样吧，我再送海川16个字儿，你牢记在心。 老师说吧，哪16个字儿？ 宦海沉浮，激流勇退，见好就收，切莫大意。这几个字你记住了吗？ 记住了。 见着佟林之后，把我这话告诉他，特别记住激流勇退这4个字儿。不要为了功名利禄一味的追求，迟早落个身败名裂。另外他久跟官场的人在一起，宦海之中多风浪啊，我恐怕把佟林卷进去， 你也要向他提醒。 老师您放心吧，弟子记住了。 那你就下山去吧。 是。 张芳说个是啊，可不走。老门长看了看就一愣，你怎么还不走啊？ 嘿，师父，我还有个小小的要求。 说吧。 师父，方才您说了，经您这一分析，我童师叔肯定得赶奔剑山蓬莱岛，这是迟早的事情。要到了剑山蓬莱岛，遇上那么多运端端的高人，恐怕我童师叔有点招架不住。他要招架不住怎么办呢？就得靠着我。你看我是他的助手吗？你又知道我这两下的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算不了什么太高的本领。就是我们爷俩捆在一块儿，也未必是这些人的对手。为了确保我们爷俩平安无事，您呢大发慈悲，得给我们爷俩保保险。这话什么意思？我怎么听不明白呢？我在普陀山怎么给你保险？ 是啊， 您了日理万机，怎么能离得开呢？您离不开没关系，您那震动之宝麦门弩能不能借给我用一用啊？方儿，你早就打麦门弩的主意，对不对？前者下山你不拿走了吗？ 嗨，别提了，我师父当弟子的不应该这么说，您那可够损的，弄个假卖门弩给了我了，我拿出去唬人家，有时候好使有时候不好使啊。这次我打算请师父把真卖门弩借我一用。哎，您放心，一丢不了，二我绝不胡使唤，不到关键的时候我不用。第三，查办了剑山蓬莱，我原物送还，绝不损坏。师父，这您放心了吧？ 不行，那是我镇馆之宝，清理81门门户的，不能随便借给旁人。去吧。 师父，他我不是旁人，我是您徒弟。到哪块我一报名，我得说我是81门总门长欧阳修的弟子，是不是呢？我要栽了跟头，不就等于您了人家栽了跟头了吗？再这一说了，方才您讲了，那家张明志、赵明真那么鲜活，云台三大剑客那么横，那玩意儿我要跟我同师叔到了剑山，一旦出这事儿怎么办呢？您要不知道呢也就罢了了，您知道了还不管，我说您不觉着这玩意儿缺点德吗？混账东西。师父，我说的是用词不当，但是这个理儿你想想对是不对？ 这个好吧，芳儿，我就破例把真正的麦门弩借给你。来人呐，把宝物取来，这回拿的是真麦门弩。哎呀，在一个核桃里头封存着，有人拿来之后，欧阳修递给并太岁张芳，芳儿，这可是我的命根子，我把命交给你了，你使用之时切记要留神呢、是这么使唤，这么使唤，这么使唤，掰着手交给并太岁。哦哦，明白了，记住了，记住了。可有一样， 这里边一共是三只外门奴，就三只，多一只我也不给你，你可检点着用，不在关键时刻，不在你性命攸关的时候，你不准随便使用，更不准平时显露。你要显露被人惦记上，把卖门奴给丢了，你劈头来见，懂吗？ 哎呀，这个重要性弟子是太清楚不过了，您放心吧。 老剑客叮咛再三，并太岁张方起誓发了愿，把卖门奴带到身上。师徒二人洒泪分别呀，张方这才回到瓜州。这件事连他爹他也没告诉，守口如瓶。后来爷儿俩待了些日子，心里烦闷，起身奔北京找佟林去，结果扑空了，佟林保着年的人走了。可见着雍亲王胤禛了，胤禛能轻易放他们走吗？留到王府啊，又带茶又带酒，彻夜长谈，就提到佟林保年羹尧为什么上四川，同时提到佟林婚姻的事儿，要不这爷俩怎么知道的呢？啊，张方坐在心里头有数，到了第三天跟雍亲王告辞，这才起身赶奔陕西凤翔府。要不是年羹尧眼睛受伤，要不是因为这些事耽搁，年羹尧早就进四川了，所以爷俩这才撵上。书说简短，张方这次出事那简直小腰板倍儿直啊，因为上了保险了，腰里头揣着真正的卖门奴，而且还会使用，无形中就给他扎了胆子了。张方心说话，你别看我老师那么要求，这玩意儿在关键的时候我得拿出来镇镇这些人，嗯，反正三根打完了，打完怎么办呢？我再管我老师要去。我发现我老师啊，刀子嘴豆腐心，你别看说的挺严，到时候一甩大脾气，在他老人家面前一磨，他就没招练了。张方晃了个大脑袋，不拘小姐当众就白话，我各位方才听大家这一介绍，我师叔佟林谈了点事儿，这个大伙尽管放心，我师叔那个人天生的福相，管保逢凶化吉，遇难成祥，哎，他这不是没回来吗？不定遇上什么好事了。嗯，大伙边点头耷了脑袋，甭拿这回事当回事，肯定会有奇迹出现的。嗯，我不是给大家宽心玩吃，我的意思是说，咱们集中全力闯三关，把八宝莲花露先得到手，给年的人的眼睛治好，这是至关重要的。我不知道我说的对呀，还是不对。王石谷频频点头，孩子说的对极了，我们也正有此意，我相信海川不会出事的，大家说呢？是啊是啊，众人频频点头。于秀娘在旁边坐着，虽然没说话，听大家一番议论，这心呢这才解脱了不少啊。心说，别看张方长得丑陋，说的也在理儿，但愿未婚夫佟林